间那爱中的像空气，越想逃离却越沉迷，而回忆太拥挤，我无法呼吸，只能拥抱着空气，假装那是 寂寞寂寞的

期待你的出现。天色已黄昏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，等待一扇不可及的门，善变的眼神，紧闭的双唇， 从现在把你赶

距离，我可以痛恨你，也可以放弃你，停止死心塌地，却舍不得对是个练习，我不介意训练我自己，用我的爱成全你，证明没人能把你放弃。你不值得我哭泣，却值得我舍不得保持距离，我可以痛恨你，也可以放弃你，停止死心塌地，却舍不得对不起你。 Run out.

是我的忧愁，让我哭过笑过，拥有以后失去了。爱你，你是我的幸福，你是我的生命，因为迟迟等待失去以后回来了。你是我的梦想，你是我的归宿，我要好好珍惜为你建筑美丽天堂。啊耶，想把你从我身边夺走了。

经是去年的情人节，我还清楚记得相爱的感觉，记得你的表情多么的真切，忽然对你没有了埋怨，至少你曾真心爱过我一遍，想起来一切是那么的真贵，就算后来流了许多夜眼泪，苦苦思索着爱情大的结，在这有雾的清晨有了体会，在生命这一天，我最后一次怀念，就像沉默已渐渐不见，阳光穿越属于我生命里的情节， 伤来不得，